有能受持百分斋戒。咁啊，昨晚咧讲呢个百分斋戒咧，讲到超咗时间噶啦。咁啊，讲咗前边嗰八条，就讲到第九个一条咧，所谓叫做降不食，即系不非时戒，唔系时间咧就唔食，即系降咧要不食。过咗午之后食咧，叫做非时食。咁呢条戒咧，就咪虽然讲咗部分嘅理由，最主要就系呢条戒咧，点解要守呢条戒咧？其实呢，我哋可以话在健康呢方面嚟讲都系好好嘅。如果降不食，乃至到夜晚唔食，实际上呢对个人嘅健康呢都系好好嘅。但呢个都系属于部分嘅理由，唔系主要。我哋最主要嘅理由，点解降不食修道人，无论佢出家在家都可以降不食，就因为呢我哋啊昨晚都讲过，早上是诸天食，中午就是佛菩萨同埋我哋人食，咁啊过咗午时就是嗰啲孤魂饿鬼食。嗱，咁啊过咗呢个午时，嗰啲孤魂饿鬼就出现啦，都话明系饿鬼啦，咁就佢个生活就好艰苦啦。所以在经上讲啊，嗰啲饿鬼咧千万年不明漳水明啊。那些漿和水，即是飲食和水呢，連他這個名字都聽不到，那些餓鬼啊，那個名字都聽不到，他又怎麼吃呢？就好像我們每天的生活要吃什麼吃什麼吃什麼，我們聽到他這個名字，我們才要買來吃嘛。那如果連這個名字我們都不懂，都沒聽過，那怎麼去買來吃呢？是不是？所以既然千萬年不聞漳水名啊，他一年到晚都是受这个饥饿的痛苦。所以我们午后食呢，尤其是食后洗碗洗碟啊，我们就要很小心。亦都大家都知道，我们洗碗啊洗碟呢，绝对不可以叽里咔啦咁啊乱劈乱掉大声的。因为那些饿鬼啊，他终年到晚都是受这个饥饿的痛苦。如果我们洗碗啊叽里咔啦俾他听到呢，就难免不动他这个饥饿的火，变成他越发是难过，越发得感到饥饿的痛苦了。就好像譬如什么呢，我们一个人，例如我是乞食的，你们个个都餐餐都世俗讲就是大鱼大肉，我们食素就是餐餐都罗汉上斋，又有豆腐，市民上我这个做乞衣的，在你们门口站在那里看着你们吃，吃到那些碗啊，那些碟都叽里咔啦叽里咔啦，你说我是不是更加饿得痛苦呢？所以为了怜悯那些孤魂饿鬼啊，我们过了午就不好吃，等他不要听到他有这个叽里咔啦那些碗拨的声。咁啊，即使呢我们要吃，我们善后洗碗洗碟或执碗那阵时呢，尽量呢轻一点，尽量呢细声，尤其是我们吃到最后啊，我哋要珍惜嗰啲嘢，唔好嘥啲嘢。嗰啲汁又好，或者嗰啲剩翻嗰啲碎嘅，有筷子夹唔起啦，我哋揾个匙羹咧，慢慢刮啊刮啊刮埋嚟食。我哋嗰阵时一般人都系叽里咔啦叽里咔啦好响嘅，所以我哋即使系咁样，有啲汁或者有嗰啲碎嘅筷子夹唔起嘅程度咧，我哋揾筷子去拨，或者揾个匙羹去拨咧，我哋尽量咧细声。咁做完之後呢，我哋嗰啲收碗收碟嗰陣時呢，亦都盡量呢細聲，理由就係話呢唔好俾嗰啲聲大啦，就令到嗰啲孤魂惡鬼聽到呢心生飢餓火嘅煩惱。咁亦都表示我哋一個學佛嘅人呢，等於話我哋結眾生嘅緣，令眾生歡喜，我哋都來不及來唔切啦，我哋點可以一舉一動令到呢个众生生呢个烦恼啊，起呢个饥饿痛苦呢？因为咁嘅缘故，我哋就尽量在呢个午后呢，冇必要真係唔好食啦。除非你有病，一次唔食得咁多，一定呢要少食啲，要分咗好多餐嚟食，咁就冇办法啦。呢啲就属于例外，但亦都呢在善后嗰阵时洗碗洗碟呢，我哋尽量细声，尽量做到冇声。咁所以我哋一般嘅出家人，如果真正係受咗戒，经过委委嘅师傅，由大师傅以做 或者咧係第十啊、第八、第九，好似我受戒就有十五個引禮師傅，咁啊真係經過呢十幾位嗰啲引禮師傅，無論幾多位啦嚇，咁啊嚴格嘅教導、嚴格嘅訓練，令到遵守呢啲規矩咧，所以你一舉一動啊，都係咧比較小心啲。所以我常常講啊，嗰啲假嘅出家人，無論男眾女眾，肯定係呃人家唔到嘅。一定咧，你個動作咧，你冇真係經過嚴格受戒嗰啲訓練咧，你個動作根本就唔似一個出家人。人哋一睇唔使你開口，就知道你係一個外行，唔係一個正派嘅出家人。如果一個正派嘅出家人，一舉一動咧係好斯文，絕對咧唔會話大老粗咁嘅，同世俗人一樣嘅。所以呢一點咧，我哋可以分辨得出。嗱，加受持呢個八品齋戒前個八條就叫做戒，第九條過午不食就叫做係齋。嗱，所以呢個問題，如果大家要明白，我哋加食素，素即係清淨咁樣解，叫做素。我哋都話朴素，朴素啊嘛。我哋睇見某一個人著嗰啲衣服咧，係好朴素，或者某一個人生活咧，係好簡單、好朴素，即係好清咁樣解，唔會話太過庸俗。嗱，咁我哋唔食荤，即係唔食肉，只係食素就青菜啊、豆腐、腐竹啊之一類，就叫做係清，所以佢哋食素就唔係佢哋食齋啊。所以咧，我哋要明白呢個道理咧，以後你哋咧同人家傾偈嗰陣時，或者咧我請你食齋。你就講慣，我可以話我請你去食素，素菜館食素，咁就比較合法啲咁多。一定要過午不食，就名為叫做齋啊。所以呢次就八關齋戒啦，戒就係前個八條就叫做戒，齋咧就講第九條過午不食。嗱，佢就八關齋戒咧，關就係關閉，我哋持個前邊嗰八條戒啊。持得清清楚楚，即係唔殺生、唔偷盜、唔淫、唔妄語、唔飲酒，呢個五戒，再加第六條，唔帶呢個香花嘛，唔用呢個香油塗身，即係話唔打扮。咁啊，第七條咧就係唔歌舞，唔去呢個唱歌啊、跳舞啊之類。咁啊，第八條咧就唔坐呢個高廣大床。嗱，我哋手前呢八條就叫做係八戒。呢八條戒我哋持得好，可以講咧身心都清淨啊！再以呢個清淨嘅身心，將呢個所有一切嘅邪見惡法咧關閉咗，咁我哋嘅心啊清淨啦。個心清淨故，我哋進一步日受呢個第九條，就過午不食戒，亦即是不非時食戒，係合呢個時候，我哋中午。是諸佛菩薩用人天食，我們就照食。但是如果過了這個午時，不合這個時間，那是這個孤人餓鬼食，我們就不要跟他們一樣了，就不吃了。但是即使需要吃，你都要慚愧慚愧，不要挑剔，不好不好的又不吃，不喜歡的又不吃，應該呢人家不吃，不喜歡吃，你呢就善後食埋佢，你先就可以收到福。咁合埋就叫做八關齋戒啦。咁啊，向後話劃經一年就劃服三月，就說明呢個八關齋戒咧。我曾經講過係一日一夜嘅期間。咁啊，今日朝頭早受，聽日朝頭早咧，呢個戒體就圓滿啦，就冇咗噶啦。嗱，咁啊，如果某一個人佢發心。中意咧受持可以受得起受得了，可以接受得到，你就可以繼續。嗱，呢次講話只係一年，咁啊可以咧唔夠一年，或者可以超過一年，就隨嗰個人受嗰個人咧係自己決定，睇下佢呢個時間咧係許唔許可。因為八關齋戒咧就係佛大慈大悲啊，為一類學佛嘅信徒，佢想過下呢個出家人嘅生活。雖然他不可以出家，環境不許可他出家，但是他都可以守持一日一夜的八關齋戒。第二個問題，剛才你聽到我說為什麼要朝頭早受，第二朝 就廿七日圆满啦。点解咧？因为有一条咧，头先所讲嘅过午不食戒，即系咧不非时食。咁既然过午不食啦，如果你下午受呢条戒，咁啊点咧？已经过咗午啦嘛，所以因此咧受呢个八关斋戒咧，我亦都喺马来西亚咧做过好多次。因为打佛七咧，好多人都未受呢个八关斋戒，亦都顺便咧成就佢哋发心受呢个八关斋戒。多部分都是朝头早受，开始天光咁就受噶啦。咁啊，既然朝头早受啦，咁啊嗰日中午都要食嘢噶嘛。嗱，咁啊食咗中午嗰一餐咧，咁啊到过一晚咧，佢哋就唔食啦，就可以受呢条过午不食戒啦。嗱，咁如果你话下午受咯，咁啊听朝就圆满啦，咁岂不是咪少咗呢一条戒？所以呢一点咧，大家咧就唔使咧咁多疑问啦。唔使咁多迷惑去問啦，我而家講埋俾你哋聽啦。八關齋戒大體上嚟講，都係朝頭早受嘅理由，就是、因為有一條係不非時食戒，屬於第九條，所以呢個八關齋戒咧合埋第九條啊，就名為叫做八關齋戒。因為前嗰八條咧就係叫做戒，最後第九條先至叫做係齋啊，咁合埋咧叫做八。分斋戒亦叫做八关斋戒，佢所受嘅时间一日一夜，即系24个钟头为一个期限。你今朝受，听朝咧就圆满，你呢个戒体咧，八关斋戒戒体咧就冇咗噶啦，你就可以发心，或者你嘅时间许可，你唔使赶住去翻工，或者有一段嘅假期，咁你就可以咧，你发心嗰啲继续受落去。乃至到或者经一年，又或服三月，咁呢个三月呢亦都值得考虑下研究下嘅。咁点解又唔讲四月，又唔讲五六月呢？只係三月呢，就係话一年之中12个月呢、這个正月，讲农历啊，唔係阳历啊，正月同埋五月同埋九月呢三个月呢，係受呢个八关斋戒啊，受持学处。受呢个八关斋戒咧，呢个学处。咁啊，点解12个月中唔选其他月，就系选呢个正五九呢三个月咧？咁啊，根据经常讲，呢三个月咧就系毗三门天王，佢亲自落嚟呢个人间咧，系视察呢个人间嘅善恶。咁如果呢一家人系行善嘅。所謂降之以吉祥，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就係咁嘅意思啦。嗱，咁啊，如果咧佢查到某一家某一姓，佢所作所為都係違背咗自己嘅德行，都係對人不利嘅，即係話咧佢就做惡啦。所以話積惡之家咧就必有餘殃啦。嗱，咁啊，既然呢個毗沙門天王響我哋農曆。12个月当中咧，系正五九呢三个月系落嚟呢个人间巡查呢个善恶，所以我哋咧因此咧在呢正五九呢三个月咧就真系特别小心啦，特别咧要精进啦，受持呢个八关斋戒个学处啊，咁就变咗咧，我哋属于行善之一类，就期望咧毗沙门天王。将我哋嘅善心咧，来一个记录，系有一个好嘅记录，就唔系一个坏嘅记录啦。我话三月受持学处，学处咧就我讲过好多啦。我哋家下讲受持八关斋戒，就系受持八关斋戒个学处。佢以此善根，就现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受佛所听闻正法而未定者。嗱，咁呢一段经文咧。最重要的就是而未定，为什么他们未定呢？就是这一个人他受持药师法门或者念药师法，加以他发心受持这个八关斋戒，以此念药师法和受持八关斋戒那种善根功德，他做什么呢？他想什么呢？他们愿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受佛所，无量受佛即是阿弥陀佛啦。既然我刚才都说这个人 是受持藥師法門或者念藥師佛而受法關齋戒，那為什麼他又不發心願生這個東方淨琉璃世界？那為什麼他受持藥師法門反而願生這個西方極樂世界，親近阿彌陀佛呢？所以這個佛法就是圓融，亦都可以說萬法就為心。你雖然是受持藥師法門，受持百分齋戒，你亦都可以以此受持藥師法門這個善根呢，是發願往生西方淨土。那麼反過來，我們是念阿彌陀佛的人，無論哪一個他是念阿彌陀佛的，他亦都可以呢發以此念阿彌陀佛受持西方淨土法門，是發願是往生東方淨琉璃世界。因為佛佛道同，法法呢都是平等無所分別，主要就是我們這個人受持某一種的法門，不一定固定呢是發願生到那個地方，我們亦可以隨我們的心意，隨我們的心願。我雖然是念藥師佛受持藥師法門，不求生東方淨琉璃國土，我亦可以發願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親近阿彌陀佛，亦都可以我們發願是往生兜率羅院，親近彌勒菩薩，那就可以發願我們所識得所知道的往生十方世界諸佛的清淨國土。我說以此善根願生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無量壽佛所聽聞正法，聽聞阿彌陀佛所講這個正法，即是深信因果，觀諸法空，不要有這個我執，從事我執斷就可以得到解脫，可以生到西方極樂世界，蓮花化生，入不退地。家慧而未定者，就是說這個人他雖然自生西方極樂世界，但於他志向呢有多少呢不決定，即是說認識不夠深，例如信願行，我雖然有信心發願生西方，但是呢我這個信心是夠不夠呢？我發願往生西方是不是真正我願生西方就可以願得到往生西方呢？在行這方面，實行這方面，是不是我真正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在我臨命終時就可以真是隨手接引我往生西方淨土呢？那於是信、願、行三種呢都好像未曾作一個最後的決定，那即是有所懷疑就有所疑惑啦。我們修學任何一種法門，如果不作一個立實的決定，有所疑惑呢，都是一種對我們個個修行的人一種的障礙。那家說如果有一類這樣的眾生對於他願生西方極樂世界無量壽佛所聽聞正法而信願行，都未曾作一個呢實在的決定，即是有所疑惑，那怎麼辦呢？不是不能夠往生。所以向下就說了，他說若聞世尊若施琉璃光如來名號，臨命終時有八大菩薩，其名若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德大世菩薩、無盡意菩薩、寶壇花菩薩、若王菩薩、若相菩薩、彌勒菩薩，是八大菩薩乘空而來，就是其道路，即於彼界種種雜色眾寶化中，就自然就化生。咁呢一段經文呢，就係話呢個人係修藥師法門，但係佢願生呢西方極樂世界，親近阿彌陀佛，但係於佢志向呢有多少個懷疑，可唔可以咁樣呢？所以佢未曾作一個最後嘅決定，當然亦都係一種障礙，障住佢往生西方啦。所以向下就解釋，唔怕，只要你能夠有因緣，有咁嘅善根，聞到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嘅名號， 即係聞到咧藥師琉璃光如來世尊嗰個名號啊，都唔一定咧係受持。你只要聞到佢個名號啫，已經係得啦。何況你更加受持呢個藥師法門咧，當然咧就可以啊，加堅固你個信心、願行嘅行持，決定可以往生西方蒙佛指引。嗱，咁啊，家就先講咧，如果你真係聞世尊藥師琉璃光如來嘅名號啊，所謂萬德洪明，聞名都可以咧照到無量嘅功德。因此在你臨命終時，即係將斷氣而未斷氣，亦即是將死啊而未死嘅時候咧，下文就講有八尊嘅大菩薩來到咧，係咧示你嘅道路，令你得到咧往生西方。咁啲八大菩薩係邊一尊咧？佢話其名曰文殊師利菩薩，就係即係咧文殊菩薩啦。簡單講就係五台山嘅文殊師利菩薩，佢就代表呢個智慧。嗱，咁啊大乘經就一定咧要有智慧先至可以了解。現在此一部藥師經，即係藥師法門啊，亦都係大乘嘅佛法。佛慈悲咧，係接引往生，接引眾生咧往生東方淨琉璃世界。咁呢個眾生咧，一定要有智慧，先至肯相信、肯發願、肯實行啊，念藥師佛而往生東方淨琉璃世界。若無智慧光，的確咧對呢個大乘嘅藥師法門未必咁容易接受。所以八大菩薩中，就首先咧就標出文殊師利菩薩嘅法號，就以表示咧大智慧。若果冇呢個智慧，係冇可能信受呢個藥師法門。冇智慧唔可以依止個藥師法門修行，冇智慧就唔可以依止法門修行，能夠了生死、斷煩惱而往生東方淨琉璃世界。所以咧就以文殊師利為首，就表示大智慧心光。個觀世音菩薩就係屬於一表呢個大慈悲啊！咁觀音菩薩就最慈悲嘅，可以講咧，觀音菩薩啊，三十五應入諸國土，都係表現佢嘅慈悲。咁啊，觀音菩薩咧有千手千眼菩薩，嗱手係能夠做嘢嘅。眼是能够睇嘢的，我哋睇清楚每一件事先至可以去做得好啊嘛。嗱，咁啊一隻手，我哋通常嘅人就两隻手，有两隻眼。我哋嘅人有两隻手两隻眼啊，咁啊一生人都靠呢两隻手咧去做，靠呢两隻眼睇得清楚，我哋先至唔会做错，都尚且有咁大个作用。何況菩薩啊，有一千隻手、一千隻眼啊，咁當然佢個作用就更加大、更加不可思議啦。當然佢所做嘅就係度眾生嘅事，既有千手千眼啊，咁就表示菩薩嘅大慈悲。度眾生呢個事業咧，絕對係做得好，絕對係與菩薩有緣嘅眾生咧，菩薩一定咧係度到佢。咁就菩薩度眾生嘅大慈悲咧，當然咧就離唔開啊尋聲救苦與共咧普門示現呢兩個問題。嗱，咁呢兩個問題咧，我哋一般人咧，如果去過普通嗰啲觀音廟啊，應該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好多嗰啲善信啊，得到觀音菩薩嘅加庇，令佢咧消灾解难，为着报答菩萨嘅恩德咧，所以佢就送咗个牌匾啊，就送去呢间观音庙咧挂响度。嗱，咁呢个牌匾写啲乜嘢字咧？总系离唔开咧，三十二应啊，普门示现呢啲咁样嘅语句。嗱，咁呢啲咁嘅语句咧，就唔系话凭空白做嘅呢个人啊。佢有所根據嘅，就係根據咧《妙法蓮花經》28品中，其中第25品就係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啊。嗱，咁呢一品咧就係攞出嚟 是单独流通，固然显示观音菩萨的慈悲，其实全部普门品呢亦都是头先所讲的八个字，寻声救苦，普门示现。如果你明白这八个字呢，那么肯定啊，你这部普门品呢就可以讲得呢一啲都不会错啦。那么普门品呢就有长行文，就有偈颂。整部长行文啊，由开始以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在起整理佛足而百分嗰度开始呢，一路知道呢个长行文完啊，其中所讲嘅呢都系话临免七难啦，断除呢个无所谓啊，乃至到得满而求啊，一切一切每一段经文呢都有话闻是观世音菩萨名者，即得解脱。嗱，咁啊，既然闻观世音菩萨嘅名，观世音菩萨呢就即时观其音声，即得解脱。咁你话系唔系叫做寻声救苦咧？嗱，到长行文讲完，长行文嘅上半段、下半段咧就系讲咩？就讲呢个寻声救苦啦，讲呢个普门示现。就是说应如何身得道者即言何身而为说法，就是说这个普门示现有32种，因此那些人多谢菩萨的恩德送牌匾，他就写这个普门示现，就是说全部长学问前半部就是寻声救苦，后半句就是普门示现，所以那些善信多谢菩萨的恩德呢送这个牌匾去观音庙啊，就是写这八个字，亦即是普门品呢长行文全部的意思。那么偈颂呢就有孤喜颂，就语颂呢有这个从颂。那么在这两种颂之中，偈颂里面五个字一句就是属于呢这个从颂，这个从颂啊32应那种的道理。那咁就说明观世音菩萨大慈悲嘅，所以话叫做观世音菩萨就大慈悲啦。那咁啊，得大势菩萨呢就系表示大势至菩萨，根据经常讲此菩萨行时动时大地都震动嘅，就说明啊佢正大势至呢三个字呢就表示佢正道，所谓呢个法身波野解脱这个三德秘藏。大就是表示法身德，法身就是尽虚空遍法界，没有这个时间空间所范围，我们的法身尽虚空遍法界无形无相，所以称为叫做大就是法身德。势就是势力，我们有势力才可以降魔破案，咁呢个实力代表智慧啦，即係波野啦，若无波野智慧就唔係咁容易有呢个大嘅威德势力降服呢个魔外，要有波野智慧先就可以呢表示你嗰种个威德势力破除一切个魔外。咁所以呢个势呢就表示呢个波野德，智呢就个去到咁解，既然有这个波野的势力破除这个黑暗烦恼，显示这个法身理体的大，就能够到达至到这个解脱涅槃的彼岸。所以这个大势第三个智字呢就是属于这个解脱德，所以大势智这三个字就是表示菩萨是正道这个法身波野解脱的三德秘藏，能证此个三德秘藏这个妙理啊，所以他举手投足每一个动作呢都可以能够震动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就名他呢叫做大势智啦个名。那个无尽意菩萨，无尽意呢就是无尽个心意咁解，在这个经常讲个世界无边是尘扰扰众生无尽，就热茫茫法门无尽，这三天了事故号为无尽意，世界无边就是尘扰扰，这个山河大地呢 好多微塵的，就譬如眾生的多，所以說眾生無盡是意莫忘，眾生雖然是無盡，所作的都是這個罪業，茫茫在這個大海中呢，是來到呢浮沉於這個生死。咁第三句就讲呢个法门，一下有两个字我醒唔起啦，所以第四句咧就是、故号为无尽意，就系话既然菩萨有咁样嘅心愿，众生嘅业障好重，众生嘅数量多到如同大地嘅灰尘，而众生嘅业障咧好似山咁高，咁啊因此呢一尊菩萨咧就说法门。度佢哋众生无尽，佢度众生嘅心意亦都系无尽啦，所以称佢为叫做无尽意菩萨。嗱，宝昙花菩萨啦，呢个华又读花咯，昙花昙就系檀香，嗱花咧就系因花，就系说明呢一尊菩萨以呢个檀香之宝。嗱，檀香咧虽然咧在香里边嚟讲咧。不是很贵，不是说很贵重的一种，都是属于名香之一种来的，就表示啊菩萨呢有种种的功德妙法身那种的香气，加菩萨啊悟到这个妙法身种种的香气，以此为因花，就得到呢是正入不生不灭无上的妙理，咁啊因花而正妙果，所以称为叫做宝昙花菩萨、药王药上菩萨，呢就系两尊菩萨，两兄弟嚟噶。咁个两兄弟咧行菩萨道嗰阵时，一个叫做药王，一个叫做药上。药王就系药中之王，经常讲雪山有药，名为叫做善见啊。边一个人咧遇到佢咧，任何病都可以消除。嗱，药上咧系药中之上。药中的上品，既然药中的上品亦都是逢是有病他都能够医治得好，那么药王药上这两兄弟两尊菩萨以药为他的名，就表示这两尊菩萨那种的慈悲心亦都是不亚于观世音菩萨，常常以这个佛法的妙药来到咧，佢化度众生，令众生啊究竟得到解脱，了生死，所以称为佢哋药王菩萨、药上菩萨。嗱，弥勒菩萨咧，弥勒菩萨咧就最慈心嘅，所以话印度话叫做弥勒啦，中国话叫做慈氏，译名叫做慈氏菩萨。点解称佢话佢哋慈氏菩萨咧？根据弥勒菩萨的资料所显示啊，这一尊菩萨从初发心，他就不食众生肉。既然他从初发心啊，就不食这个众生肉啦，所以他的慈心呢就广大啊。咁啊，此一尊菩萨在我哋娑婆世界呢，就是后补佛位。咁后补边一尊佛呢？就是后补释迦牟尼佛位。等于话释迦牟尼佛已经去咗世，入咗涅槃。虽然佢个人唔在啊，但系仲有佢个佛法。我哋家阵时咧，能够出家或者皈依三宝，我哋个师父系边个咧？就系释迦牟尼佛系我哋嘅师父。释迦牟尼佛就系四众弟子嘅师父，四众弟子啊，都系以释迦牟尼佛为师父。因为现在咧，虽然佢唔在啦，可是嗰啲佛法咧都系释迦牟尼佛嘅佛法。嗱，咁啊，将来后补佛位就系弥勒菩萨。到乜嘢时候佢先至后补佛位咧？就一定要等释迦牟尼佛座下嘅佛法咧完全咧冇晒啦。咁啊，呢一尊弥勒菩萨咧就出世啦。嗱，咁啊，释迦牟尼佛佛法点样会冇晒呢？其实在这个末法时期，众生业障重啊，宣扬佛法、弘扬佛法、讲经说法，不能讲话冇，是有，已经真正讲经的是很少了。 家下講經嘅咧，大家都知道，唔使我講，好多都係咧，咁啊選一部經嘅意思，大概係咁樣，咁啊講下咧就算數啦。呢種現象咧，亦都啦嚇，好多好多發生啦。嗱，咁啊，亦都有好多道場咧，佢對於講經弘法咧，唔係話真正咧目標，只不過咧當為一種啊，佢哋應酬式。一個禮拜或者幾多日，或者全個禮拜日日都有，咁有個人嚟講下大概嘅佛法，咁就叫做得弘揚佛法啦。但係真真正正講一部經，一句一句咁樣由頭講到尾，即係話由如是我聞講到信受奉行，於其中間咧一章一段一句一句咁樣嚟到去講去解嘅咧。慢慢就少啦，家下已经少啦，慢慢咧唔单话少啦，可能冇人做呢啲工作添噶啦，亦都冇人学噶啦。咁啊，因此啊，呢个净土法门到最后末法时期，释迦牟尼佛都慈悲啊。根据《大弥陀经》即系《无量寿经》讲咧，到最后佛咧大慈悲啊。特留一部《阿弥陀经》，即是《无量寿经》向这个世间。如果到这个时候有无论哪一个人他会讲一部《阿弥陀经》，这位已经是大法师，到《弥陀经》都没有了，还有一句《阿弥陀佛》。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劝人家念《阿弥陀佛》，这个真是大法师了。嗱，咁啊，说明呢个净土法门可以讲系三根普被都利顿齐修啊！即使在末法时期，佛法已经没咁滞噶啦，都仲有一部《阿弥陀经》，仲有一句《阿弥陀佛》等我哋去受持。嗱，咁啊，到释迦牟尼佛法完全冇晒啦，咁就弥勒菩萨就出世，佢就龙花三会啊！咁啊，佢出世坐个道场咧。这个菩提树下呢，那么它开那些花呢，整棵树啊好像一条龙那么样子的，所以称为它就龙花说法三会，分三个时期说法，到很多人了。那么那段时弥勒菩萨出世成佛度众生，那么亦都有些经讲呢，只要你想弥勒菩萨早些出世成佛度众生呢，亦都可以嘅，因为由家释迦牟尼佛啊，到弥勒菩萨成佛嗰个年代咧，唔知几多十亿万年咁长嘅，咁啊有一排等不第二啊！如果你未曾往生咧，咁啊呢段咁长嘅时间六道轮回都几痛苦噶，所以如果我哋可唔可以即系请弥勒菩萨提早啲成佛？咁啊，早啲龙花三会说法度众生，等我哋唔使经咁长嘅时间啊，未得解决之前，就六道轮回咁苦啊！得有办法，当然呢个办法一讲系容易，众生真系能够做到，亦都系好难。点解呢？要啊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变成呢个世界系人间净土，弥勒菩萨可以提早出世。咁但係啦，目前好多地方道场都係讲提倡人间净土，提倡係一件事，个个法师个个道场嘅主持人都希望早日实现人间净土，等弥勒菩萨早啲出世，可是嗰啲众生啊边个做得到啊？你就唔使讲乜，就讲食欲呢一方面，即使有呢个禽流感，有呢个猪瘟，咁啊食咗对自己身体健康有问题嘅，系一件事。众生仍然系朝食暮午啊，朝食可也。咁你话食肉，每日杀几多个众生啦？好似香港呢次禽流感，唔好话从前嗰一次啦，呢次禽流感咧杀咗过100万只鸡啊，猪都杀咗好多，有猪瘟啊。咁你话呢过100万被杀嘅鸡，呢一股个怨恨？呢一股嘅恨心啊，佢哋会唔会化解咧？如果佢化解唔到啊，呢一股嘅冤恨，佢投胎做人，又或者做其他嘅众生， 佢会唔会作反呢？会唔会捣乱呢？所以世界就唔系咁容易和平，众生就系响呢个苦难之中过日子啊，仲谈咩人间净土啊？仲谈咩人间佛教啊？咁啊，既然唔谈人间佛教、人间净土，做唔到啦，咁就弥勒菩萨又点可以提早下生啊？提早轮化三昧，说法度我哋啲众生啊！而且所度嗰啲众生咧，我头先咧即系讲你就漏，因为我家记性唔系好好啊，常常会漏咗噶。就系话弥勒菩萨所度嘅度咩众生咧？就系、是、度凡系释迦牟尼佛座下嘅众生，而佢未曾度得到嘅，或者咧有一般凡响释迦牟尼座下曾经种过善根，或者念过一句佛，或者供过一次斋，或者啊顶礼过佛，或者买过一扎花，点过油灯供养佛，呢啲咁嘅善根啦，在释迦牟尼佛座下未曾得到嘅，到到弥勒菩萨出世咧，呢啲咁嘅众生咧，响佛法里边种过一个善根嘅咧，全部都得到弥勒菩萨咧出世度脱啦。就问题在呢段咁长嘅时间里边啊。如果我哋仲系做罪业，做唔好地啊，净化呢个自心，实现呢个人间净土咧，咁啊也只有响呢个六道轮回，就慢慢等，就等到真系释迦牟尼佛嘅佛法灭尽，先至等弥勒菩萨出世度我哋啦。咁啊，亦即是话讲一句，如果大家想早啲解脱，想弥勒菩萨早啲出世。到我哋人呢一定要心正，唔好殺生食肉，要守持头先所讲嘅八关斋戒，就希望以此嘅善心善根功德呢，係感召弥勒菩萨呢，係早日出世嚟度我哋，接引我哋。咁所以弥勒菩萨呢，咁啊，亦都系表示呢个慈心啊，所以弥勒菩萨咧，中国话叫做慈事啊，系慈心之事。理由就系佢从初发心就系唔食呢个众生肉，咁啊众生肉佢都唔食啦，佢就点可以伤害众生呢？也只有度众生啦。我话是八大菩萨系乘空而来啊。乘空而来呢，从文字讲而睇啊，好似乘呢个虚空，从呢个虚空嗰处而来，接引我哋往生西方。但系亦都可以讲话呢个空系第一二空，上来所讲啲八大菩萨，有啲系古佛再来，有啲系受被保佛位，起码都系等觉菩萨嘅位置啊。咁啊，等觉菩萨位置呢，都已经系破无明。正化身，只不过咧未曾究竟了过。所谓等觉咧，就系佢个位置啊，与释迦牟尼佛咧系相差一等，即系差少少嘅啫。如果根据《楞严经》讲咧，未得即系呢个宝树菩萨啊，同十方诸佛喺释迦牟尼正到佛嗰个菩萨咧，就是、一个出一个入。咁啊，等觉菩萨就系从呢个因位中修行。进到等觉，再进一级就成妙觉，你入佛个果海啦。嗱，咁啊，十方诸佛如果释迦牟尼佛早已成佛，咁啊，从体起用入俗度众生，咁啊，一个就入，一个就出，两家都行到嗰个地方咧，咁就叫做等觉，系平等觉悟。嗱，咁但其实一般嚟讲咧，就系等觉菩萨就话佢咧上欠一级。最后一份生相无明未曾破，即是最后一份的法身理体未曾证，他差不多是等同于佛，但是未曾究竟是成佛妙觉佛果，尚差一点，所以称为他就等觉菩萨。那么既然这八尊菩萨都是等觉的位置，他就证到这个第一二空，咁啊，成呢个第一二空啊，从体起用入俗度众生，所以话是八大菩萨啊，系成空而来，成呢个第一二空而来， 度众生个话时期道路开始啊，呢、这个修持药师法门，但系发愿往生西方净土而未作最后决定嘅，咁啊此八大菩萨啊，由于佢闻佛名，闻药师法名，以此善根咧，令到呢八大菩萨成呢个第一义空而来入俗度众生，开始佢一条路。咁啊，即于比界种种杂色众宝花中嚟自然发生啦。就在呢个时候啊，呢、这个法愿往生西方而未决定嘅，由于佢得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啊，以此善根咧，令到此八大菩萨成空而来，是其道路。就即于啊嗰个时候，佢就响比西方极乐世界种种杂色众宝花中嘅莲池。亦即是我哋讲嘅八功德池水，八功德水里边嘅莲花，咁我哋咧就喺呢个八宝池中嘅莲花里边咧，就系、是、自然化生啦，自然咁就化生，唔经呢个父母嘅胞胎，莲花系最清净，我哋喺呢个莲花嗰度变化而生出来咧，就肯定系个身体咧系最清净噶啦。既然我哋喺极乐世界七宝莲花池里边啊化生嘅话咧，一定就可以啊，在出生之后见到阿弥陀佛，闻阿弥陀佛说法，就可以得到不退转所证啊，同佛一样，佢话自然化生。佢或因或有因此生于天上啊，或者有一类嘅众生，佢因为咁样。虽然咧佢未曾作最后决定，对于西方净土有半点嘅怀疑，佢未能即时往生西方净土，未作决定，可是佢曾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啊，所以佢即使未能都往生西方，但系因为咁嘅原因咧，佢亦都可以生到呢个天上享福。但系呢次生天上咧，就唔系讲话佢生天上享福。其实可以从呢个天上咧，可以再进一步而往生西方。因为如果话往生天上享福咧，根据经常讲啊，天福当然时间好长，可能比我哋人间嚟讲咧，可以佢享福唔知几多千万年。但系即使话千万年咁长嘅时间啊，佢都有个数目，凡系有个数目，就总有完结之一日。等我呢个天福享尽啦，完结之一日呢，亦都咧话唔定佢从前个罪业所感啊，亦都会跟住堕落三恶道嘅。所以呢个生于天上呢，就唔系讲佢响天上享福，而佢经过呢个天上系往生西方净土，因此系佢虽生天上啊，而本善根都亦未穷尽。佢虽然生到天上享福，由于佢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嗰种嘅善根功德咧，系未曾穷尽之故啊，咁佢就承此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嗰种嘅善根功德，咁啊，即使佢未能啊真正系往生西方净土，但系佢亦都唔喺呢个天上留恋，所以个天福享尽之后咧。以此念药师佛、闻药师佛的功德名号之故啊，佢天福享尽，亦都唔会得堕落于呢个地狱、饿鬼、畜生呢个三恶趣啦。佢话而本善根亦未穷尽，以此善根啊，就不复唔会再得更生堕落诸如地狱、饿鬼、畜生呢个三恶趣。咁啊，去边度都话天上受尽咧，佢就还生人间，因为天上受尽啦。既然唔堕呢个地狱恶鬼畜生个三恶趣，佢哋仍然系生到呢个人间。嗱，咁生到人间，佢哋做乜咧？下边就解释啦。当然就唔系做一个普通人，人间里边咧都系一个大贵嘅人啦。个或为就轮王，嗱轮王咧。在佛经里面讲佢哋转轮圣王，点解佢哋转轮圣王呢？佢出世嘅时候啊，佢有个轮宝就喺佢个面前。呢个轮宝就好似我哋今日嗰啲飞机咁样， 咁呢個人出世咧，有個輪寶出現，佢就坐上個輪寶嘅地方咧。呢、這個輪寶就自己會飛，好似個飛機咁就飛上咧，向呢個世界度轉噶啦。點樣轉翻咧？因為輪寶就有四種，有金銀銅鐵，有即係話有金輪王，有銀輪王，有銅輪王，有鐵輪王。嗱，咁佢所管轄嘅咧就有四大部洲。即是衰微山腰的四大部洲，咁呢四大部洲就分为东西南北啦。咁如果系金轮王，佢个威势就最高，在四种轮王中嘅地位系最高，佢就管理呢个四大部洲。所以佢嗰个轮宝出现咧，佢坐上个轮宝个地方，个轮宝就乘佢啊，响呢个四大部洲里面转一个圈。咁即係話佢個權威呢能夠統領呢個四大部洲。咁如果銀輪王呢就統領三個洲，就係南西東三個洲。咁如果係銅輪王呢就統領南西兩個洲。咁如果係呢個鐵輪王呢就統領呢個南禅部洲。所以呢個四大部洲咧，就叫做東勝神州，係南禅部洲、西牛河洲、就北俱盧洲。咁呢四個洲咧，有輪王所管。如頭先所說，金輪王統領四大部洲，南呢、這個銀輪王就係統領呢個南西東三洲。如果係銅輪王，就係統領呢個南西兩個洲。如果呢個鐵輪王呢就是單獨統領呢個南禅部洲。在呢個四大部洲之中呢，東南西呢三個洲呢個福報啊比住呢個北俱盧洲呢係略為差啲，眾生個苦惱稍為多啲，但係佢有佛法。咁既有佛法呢，所以韦陀菩萨都附呢个东南西呢三个州，但系北俱盧州咧个众生个福报就系最大，佢个苦处咧比其他三州咧稍微少啲，佢个福报最大。由于福报最大，信佛呢方面啊梗系差啲噶啦。好似我哋人世间咧，咁啊有钱人家信佛噶，不能讲话冇，系唔多啦。多嗰啲普罗大众信佛咧。就比較多啲，咁既然佢個福報大，未必係信佛法，咁佛法都未必有人信啦，佛法就唔興啦。咁既然佛法唔興啊，韋陀菩薩點樣扶持啫？係要有佛法嘅地方啦，韋陀菩薩先至扶持佛法啊嘛，令到佛法弘揚，令到有人修佛法啊嘛。咁既然四大洲之中，韋陀菩薩只係扶東南西。唔附呢個北俱盧州啊，所以我哋朝頭早啊上早點，最後祝韋陀咧，我哋念三句啊，最先念三句咧，即係未念善天女咒之前啊，念三句韋陀菩薩咧，當我念話南無三洲感應護法韋陀尊天菩薩，就係少咗呢個北俱盧州，佢冇扶持，只係附呢、這個。東勝神州、南禅部州、西牛河州扶持呢三州嘅佛法，所以就尊稱佢叫做三州感應護法韋陀尊天菩薩，就係咁啦。所以就冇咗個北俱盧州，就冇咗四字啦，只係扶持三州。咁啊，家話或為輪王，當然呢處講咧就講呢個金輪王統領四大部州。个统摄四周，嗱呢句经文做个证明啦。佢个权威啊，坐呢个轮宝咧，系由四大部洲就表示个权威咧，系统摄四大部洲，就威德自在啊。嗱咁啊，统领其中一周两周，当然你个权冇咁大，你个威你个德咧，可能咧冇咁大，冇咁自在。但是能够统领四大部洲的话呢，那么的确是不简单。若无这样的威势，若无这样的德望啊，你都不是那么容易呢是管得到四大部洲，那就变成就不得自在了。 加呢个金轮王，既然咧吓统摄四周，四周都能管得到啦。当然佢哋有咁个威，就有咁嘅德，既有威德，当然咧佢就化民呢方面咧就冇咁多逆境，所以佢心理上，以及外表上去做事咧，佢都自在，唔系咁容易咧遇到呢个辣手棘手个问题啦。咁既然佢统摄四周，威德又自在，佢就能够安立无量，就百千有情，佢就能够咧系安安稳稳咁样，系建立成就啊四大部洲里边无量咁多个百千。咁其实八个千就即系十万噶啦，十个千就一万啊嘛。因为咧中国就有呢个万字。嗱咁如果外国咧，因为呢啲佛经咧喺印度系印度文梵文译过嚟噶，从外国嚟讲咧就冇呢个万呢个字嘅，用千嚟讲。所以老翻话，如果一万咧，佢就唔系讲一万嘅 10,000， 即系十个千。咁啊，十个千咪即系一万咯，即系我哋中国人一万啦。所以中国嘅文字咧就有呢个万，如果外国嘅文字就冇呢个万，只系讲十千。好似我初初嘅星马讲经，佢哋都系讲中文、讲广东话，佢哋唔讲几多万嘅。系我买呢间屋咧，系几多八千。咁啊，初初突然间听我都唔系几明啊，后来先系谂起呢个问题。啊，佢哋咧唔讲万就讲千啦。嗱，咁既然十千就一万，咁咪一百千就十万嘅咯。照文字睇，加话无量百千咧，即系无量个十万。咁呢条数亦都好多噶啦，乜嘢咧系友情？因为四大部洲咧，每一个洲都有好多人。既然呢个金轮王能统摄四大部洲啦，亦都可以讲用一个无量百千呢个数目咧来到咧譬如佢啦。所以话为轮王统摄四洲，威德自在，安立百千友情，就于十善道，就系讲出啊佢。在这个四大部洲化民那阵时，用啲乜嘢嚟教化佢哋咧？讲啲乜嘢道理教化佢哋咧？所以呢一句接续就解释于十善道教化佢哋。十善道就等于我哋早上一晚啊讲呢个身口意三业嘅十恶道个反面。十恶道就系身做呢个杀道人，口讲呢个妄语以与恶口两舌。个心咧起呢个贪嗔痴，加埋咧就系十恶，身三口四耳三，数目加埋就系十做恶嘅十恶，加十善道咧就系十恶嘅反面，就加个不字，即系咧身就唔做呢个杀道人，个口就不讲呢个妄语耳与恶口两舌，个心咧不起呢个贪嗔痴。咁啊，既然啊，身口以三业加个不字，唔做杀道人，唔做呢个口过，唔起呢个贪嗔痴烦恼，你话系唔系十种嘅善业咧？既然有十种嘅善业，就趋向咧十种嘅好嘅道路啦。咁啊，加埋就叫做十善道，唔会走呢个十种嘅恶因恶道。是走这个十条善因的善道。那么既然善道不是一个恶道，趋向这个好的地方，那么好成点呢？好到点样呢？所以下面简直是画生，就是刹帝利，画就是画者，即是不是固定这个刹帝利，向下还有婆罗门居持大家。所以呢，这个就画，即是向下讲这么多种的好处，生的地方的好处，就冇固定边一种，睇下佢嘅善心嘅善业嘅多少而定啦。或者生到呢个刹帝利种，刹帝利种咧就系属于啊当时印度四种阶级里边咧系最高嘅一种。嗱，咁啊印度嘅阶级观念咧就系最强嘅。唔单话当年佛出世，即系两千多年前系如此，直到今日咧。佢呢个所谓阶级观念咧，都好紧要噶。所以刹帝利咧，属于王种，即系佢呢一个种姓啊， 就是出呢個皇冠貴族嘅，就好似我哋今日，好似荷蘭啊、日本啊、英國啊，都仲係有呢個皇族，等於話呢個國家個皇帝咧係呢一個族先至可以做得，咁啊叫做拆低你種啦。中國話叫做皇種啊。婆羅門嗱，呢個畫字咧就可以連貫，就畫生拆低你，就畫生婆羅門，一路咁樣連貫落去。嗱，婆羅門咧，中國話叫做淨裔，就係、是、清淨嘅族類，就佢哋咧就計算啊佢個上祖，最初就佢呢一族人咧，嗰一個就係由呢個梵天而出生嘅，係由梵天降生而嚟嘅。凡以清淨為義啊，所以佢哋嘅族咧就叫做淨裔，係最清淨嘅後裔。咁呢啲婆羅門種係做咩嘢職業來得多咧？當然佢就唔係皇帝嘅種族，就唔係做呢個皇帝啦。佢哋做呢個祭祀師啊，咁啊亦即是話做呢個傳道師。咁啊，因為印度當年咧，今日都係一樣，凡係有咩喜事，或者呢個白事、紅白二事都好啦，佢都請好多嗰啲祭師咧，去幫佢哋祈禱，又或者咧超度噶。咁啊，呢啲咁嘅人，邊一個種姓人做多咧？就係、是、婆羅門種姓嘅人咧，做得比較嚟多得多啲。佢哋專門做呢個傳道，做呢個祭祀嘅工作，所以屬於呢個四姓之中咧，除咗刹帝利。佢就係第二種最大嘅種族。嗱，畫生就居士啊，畫生兩個字連貫落去。居士咧，從我哋佛教嚟講，就係佢哋居家修行之士。稱為居家修行之士，當然佢哋受咗五戒，最好就受個八關齋戒，亦受埋呢個在家個菩薩戒。雖然佢入種種嘅環境關係，佢未能出家。他是居家里面的修行，当然都包括清心寡欲，不求名利，看薄看淡这个所谓名名利利，是一心一意在这个世俗家庭里面的修行，这样才是够资格呢称为他的居士啊。但是今天这个佛教呢，这个居士可以说是满天飞的，凡是在家的信徒，只要佢歸個依，即係大家都知道佢咧入乜法門歸咗依啦，咁啊都稱佢為居士。佢係唔係持五戒？係唔係受過在家菩薩戒？係唔係清心寡欲？係唔係食長素？係唔係在家裏面真係如法嘅修行咧？呢、這個哋亦都冇人去研究，冇人家討論佢啦，亦都只有佢自己先至知啦。凡係信仰佛嘅，起碼受過三皈依嘅咧，咁我哋見口見面咧，都係稱呼嘅某某居士。嗱，今日有進展到咧，啊稱為某某師兄啦。咁亦都係咧，隨著呢個時間咧，呢啲名詞都會轉變啦。嗱，大家咧，亦都可以話咧，佢係大家族，亦都可以話包括除咗刹帝利、婆羅門呢兩個種姓之外咧，四種姓之中。仲有兩種，咁第三種咧就叫做雙股。雙股咧，依佢呢個表面大家都知啦，即係做生意嘅，佢亦真係為名為利啦。既然做生意嘅，就佢有佢個算盤，在商言商，就佢有佢嘅思想。總之成日啊，都係以利為出發點，幾多錢成本？要賺幾多錢先至叫做合法合理？就成日喺呢個錢裏邊咧去研究呢種啊，真正咧係做生意嘅人。嗱，第四種咧叫做手陀，中國話叫做賤種啊。呢、這個種姓咧喺印度咧可以話抬唔起頭嘅，好似做妹仔啊、做奴婢啊，同人家哋做嗰啲最低下嘅工作，稍為過得去嘅人咧，佢都唔肯做呢啲工作。所以佢哋賤種，冇人睇得起嘅。據經常講咧，佢出街就似揸個鈴鈴啊，咁啊個膊頭咧就擔支旗仔， 一路行一路咁啊，拎拎拎拎拎拎啊！做乜事啊？要咁样出街呢？就等嗰啲有身份嘅人知道佢个身份，就系个贱种。凡系有啲社会身份嘅人呢，唔会同佢一齐行，亦都唔会同佢一齐坐。在印度当时嗰种嘅法理严格到呢，好似中午十二时太阳高照啊，或者开始落山啦，个太阳斜斜地，咁我哋响呢个太阳下边咁样行啦，就有个影啊。咁如果呢啲贱种呢唔小心呢踩到呢个人嗰个影啊，都犯法噶。咁你就可见佢呢一个种姓嗰啲人呢，响社会上呢系完全冇身份地位嘅。佢是最贱的一级，是最低的一类，所以这个大家呢城上的所谓刹帝利婆罗门居士，包括了这个四大种姓的两种呢，那么后的两种呢大家就包括了，那个多妖就财宝就仓库盈日，形象就端正，眷属就具足，那这些这样这么好的经文，咁好意思嘅文字呢，就当然就唔係讲呢个四圣宗嘅贱种，就係讲刹帝利嘅王种，或者係婆罗门种，或者係呢个居士嗰一类。咁由于佢呀虽然未能得到往生西方净土清净阿弥陀佛，生到天上，咁个天上福尽还生呢个人间之中呢，由于沉迷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以此的善根呢，固然他不会堕落三恶道，他生到这个人间之中呢，或者做转轮王，或者生到这个刹帝利王家的种族，或者生到这个婆罗门的正锐，或者生到这个商贾做生意之家，那么当然呢就多扰财宝了，对于钱财宝物这几个种姓呢都是有钱，都是很多的，那么多扰财宝就倉庫型，倉庫就是佢個倉啊，例如嗰啲谷倉啊，或者貨倉啊，咁啊佢哋倉庫型就係滿啊，日啊即係滿到瀉，好似我哋一個茶杯裝杯茶，咁啊唔單滿，你就繼續咁樣斟咧，直情係滿到瀉出嚟啦，咁啊叫做日。加埋倉庫型日咧，就係話如果呢一個人咧咁有福力，加上佛嘅加庇之故啊。他无论生的轮王，或者刹帝利，或者婆罗门，或者居士，或者其他做生意的一个家族，当然他有钱，他的货仓里面呢很多宝贝，很多钱财，多到怎样呢？多到装都装不完，满了之后呢，你就想硬硬地挤下去呢都挤不下，那就叫做仓库就是形人，就是形相端正，他所生出来的这个形貌，这个相状呢是很端庄，是很正直，不会豆皮扔鸡歪了只眼歪了个嘴，不会有些这样的形状出现，是人很端庄，是很正直，等于说人人见到他呢都生个欢喜心的。眷属呢就是除了他自己之外，他所得到这个眷属，即是父母啊、兄弟啊、姊妹、叔伯啊之类呢，通通都是他的眷属，亦都是同样呢是端庄正直，加以具足聪明。具足就是指呢端形上端正的眷属都是具足，下面这个聪明呢就可以连埋这个智慧了，聪明的智慧啊，聪明和智慧，骤下眼来看呢，那些聪明的人就是有智慧。其实这句经文呢四个字呢，上个两个聪明和下个两个字智慧呢，里面是有多少个不同。聪明就是说这个人呢好像读书叻啊，咁办事又几好啊，咁亦都啦吓，头脑啊敏捷啊，唔系傻仔啊，呢啲叫做聪明。但是聪明在这个百难之中呢，是他的细致辩聪，是世间的智慧，世间的聪明，是世间的辩才。 俗語話佢哋鬼靈精啊，佢未必啦嚇。呢種人咧，雖然佢好外表睇好聰明好叻，但你嘅心術咧就未必正確，可能咧走入呢個邪路。對於了生死呢方面咧，就未必有佢份。嗱，咁啊，智慧佛教所講嘅智慧咧，係我哋心地嘅光明，亦都說明呢個波野點解唔翻譯為智慧，仲係保存佢呢個梵音，就是、因為咧佢同普通世間嘅聰明啦唔同，恐防牛運啊，因此仲保持呢個波野梵音，認真要譯成佢哋智慧。呢種智慧咧係自性心地嘅光明，可以咧明白佛法。是深信因果，知得万法从因缘而生，但是缘生无性，本体空寂，就不会过分的执着一切的事事物物，等于说一切一切都能够看得破放得下，不怕过分的执着，能够做得到看破放下，不是这个聪明人所能做得到。世界上几多聪明人，几多叻仔啫，又发明电脑是叻仔啦，又发明电灯啊，呢个是叻仔啦。但是呢啲咁嘅叻仔系唔系做得到、看得破、放得下，而得到自在解脱咧？咁就系人都唔敢担保啦。嗱，有智慧即系有波野智慧嘅人，以呢个波野嘅智慧心光，可以照破万法，系如幻如化，本体空寂。從此就不會執著，理由就是他能夠有這個波野智慧，知一切法無非是因果，知一切法無非是因緣所生法，是徹底如幻如化。他們以這個智慧如此觀察之故，他們能夠看得破放得下，既能看破放下，就不會有執著，沒有條繩綁住他，他就可以信佛是了生死，咁就不明佢就八难之一啦。八难之一就系聪明，绝对唔系智慧。家话聪明智慧咧，可以分开嚟讲。世间法就叫做聪明，从呢个出世法嚟讲，佢就智慧。咁啊，如上具足嗰啲眷属咧，通通都系有啲系聪明，有啲系智慧。勇健就威猛，就如大力士啊！咪勇健威猛，勇又健，就好似呢个金轮王、银轮王，乃至到铜轮王、铁轮王。轮王啊，有咁嘅威德，即使佢只系管理一个州，都有佢个勇猛，都有佢个威猛，都有佢个健力。如果能够金轮王管理四大州嘅，當然就更加是勇健，是更加威猛啦。佢就如大力士呢一句咧，就譬如係解釋點樣勇健，點樣威猛，就係話佢個勇健威猛啦。係譬如啊，好似一個大力士咁樣，稱為大力士，當然佢有好大嘅力量，同人家哋交手咧，肯定咧佢只有推倒對方，先有咁嘅力士嘅。的名号啊嘛，既然称为金轮王，或者为擦地利种，呢啲咁样咁权威嘅人士，佢哋有勇健，有威猛。嗱，咁呢啲咁嘅道理咧，恐怕人家哋未必透彻明了，就加个譬如啦，佢哋如大力士一样。所以佛法里边嘅十二部经咧，其中有一部佢就譬如。咩叫做譬如呢？就是话甚深难懂的佛法，都令它变成呢是世间的事物咁容易了解，亦即是话甚深的佛法譬如到呢好似世间的事物咁容易了解，咁你明叫做譬如啦。所以灵严经里面讲啊，佢话诸有智者要有譬如而能解。嗱，咁一个有智慧嘅人，都尚且要有譬如，先就可以能够彻底明白嚟个佛法。何况啊， 你未有智慧的人，或者智慧不够的人，对于佛法呢未必能够完全了解，也只有这个譬如才可以帮他。若无譬如啊，都不是那么容易了解啊。所以说诸有智者，有智慧的人要以譬如才能解啊，何况这个无智慧的呢？所以这个人啊，你说话金轮王也好，乃至其他四种轮王，刹帝利王种也好，婆罗门种也好啊，他有这么大的权威，就因为他有聪明智慧，好似勇健威猛，如同呢个大力士一样，就表现佢呢个权威。向下就讲转女成男啦，佢若是女人，得闻世尊若是琉璃光如来名号，至心受持，于后就不服，更受女身。呢一段经文就讲转女成男。嗱，咁我曾经讲过，点解佛经里就系呢个药师经都讲过好几次啊？何况其他经典呢，好像未曾讲过话转男成女的，都是话转女成男，就的确不是话看小女人，不是话不尊重女人。如果从这个世法来讲呢，那么外国的老藩呢对啲女权呢就好大好尊重的，尤其我哋都住惯咗外国㗎啦，就算你演讲啦，都係话 ladies and gentlemen， 先讲 ladies 先就讲 gentlemen 嘅。如果有咩嘢请人帮忙㗎呢，或者我哋点样赞叹女人嘅呢，都係 ladies boss， 係 ladies first 呀。咁既然女权咁大咁好，点解你要讲佛经好多佛经你要话係转女成男呢？就因为女人呢业障重啊，咁啊点样重化呢？我哋就不必咧专门提呢啲问题，总之系女人自己都知。例如生儿育女都系一件痛苦事啦，唔好讲其他啦。啊，俗语讲在家从父，出家从夫，老来从子，所谓三从，就形容一个女子啦吓，可以讲咧一世都依赖人。唔得自在解脱啊！咁就无论心理、生理，女人都比男人咧来得咧麻烦啲。所以佛就大慈悲，就唔系话专门咧抽称、苛斥、睇小女人，只系得讲出女人嘅业障重，比男人重啊！所以就鼓励佢哋，要佢哋发愿修学佛法，脱离呢个女子身，即使将来转世。做一个人都要转成一个男子身，是大丈夫上。所以呢，从这个所谓的外表来看呢，女人业障重。但是如果从这个佛法来讲呢，我就引过这个维摩经，所谓善心诚实男，是慈悲心就为女啊，男子这个善心诚实，而女子呢个心地就慈良。点解人女子呢生儿育女，你有呢个母爱呢种嘅慈悲啦？试问上边一个女子出嫁，等到佢生儿育女嗰阵时啊，唔爱佢呢个 B B 嘅咩？好难揾到，除非真系环境唔许可，逼住佢要佢啦吓，对呢个 B B 啦吓有所损害，或者放弃咗佢，掉咗佢。如果环境略为过得去嘅，唔好话有钱啊，总之过得个可以维持嘅。任何一个女人都好少话生个 B B 出嚟咧，放弃唔要佢，呢啲都系属于女人嘅大慈悲心啊，有呢个母爱。所以女人有佢个好处，但系从呢个基本嘅业障讲咧，女人的确系业障重，所以佛咧在在处处都系劝啲女人啊发愿，要做一个大丈夫。所以话若是女人，如果系女人咧，有机会有咁嘅善根。得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啊，闻咗之后，佢嘅思维去收集嘅话，自心受持呢处嘅自心两个字咧就好重要噶。你能唔能够转女成男，就在于你呢个自心两个字啦。即系自性肯切心受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嘅名号。或者自性善心、恳切心、 受持药师法门，以药师法的慈悲功德愿力加倍之故，以后就你这个女子身啊，这一生百年归老去世之后，以此文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的善心功德至心受持，去世之后呢，将来再做人的时候，不复不会再更受这个女子身。要做人的做回一个男子身，是大丈夫相。那复之万殊沙利比药师琉璃光如来得菩提时，由本愿力观诸有情地愚众病苦，受挛干烧、黄热等病，或被烟灰蛊毒所中，或服短命的或时还死，欲令是等病苦消除，所求圆满，时比世尊若三摩地明日灭除一切众生苦恼。嗱，咁啊向下咧就系说明啊，我哋念药师法，受持药师法门，可以远离一切嘅疾病，亦都可以咧系度过一切嘅横死，唔会短命。咁除咗念药师法之外，在药师法门里面咧，就包括有个药师咒。嗱，咁啊药师咒咧，亦都系啊系不可思议神咒嚟噶。我哋上祖典十小咒里面咧，就有呢个药师咒。当然咧，亦都发愿愿自己消灾免难，亦都发愿愿一切众生咧，回向一切众生咧，系消灾免难。所以我哋如果有以下头先所讲嘅所念呢个病苦咧，或者短命，或者会横死嘅，我哋除念药师佛之外，最好仲加以念呢个药师咒，以佛同埋神咒嘅妙力加倍之故啊！我哋就可以消除呢个种种病咧，个福之啊，福于上来各种嘅理由，其次仲有好多嘅理由。念药师佛所得嘅好处，先叫一声万殊沙利，话比药师琉璃光如来得菩提时成佛嘅时候，由本愿力，由于个因中行菩萨道嘅时候啊，所犯呢个十二种根本嘅大愿，依愿修行得成佛啦，然后重体起用。有一种咧不可思议嘅力用，咁呢种力用做乜咧？佢就观诸有情，以佛眼观好多好多嘅有情嘅众生，做乜时候佢遇众病苦啊？突然间遇到咧好多好多嘅病苦，呢、这个众啊形容好多咁啊，解唔系一样两样，咁啊众成点多成点咧？就如下所讲啦，个受挛就干烧，嗱受。就是身体瘦，咁瘦年咧系咩嘢病咧？即系当年几十年前，系人都惊嘅一种叫做肺痨病啊，即系肺病。嗱，今日呢个新名词咧，呢、这个医学名咧就叫做肺结核。嗱，咁呢种病咧最得人怕嘅地方咧就系传染。嗱，咁我所住嘅夏威夷住咗廿几年咧。咁夏威夷有一間醫院啊，專醫肺痨嘅，就係凡係移民去美國嘅人咧，無論亞洲邊個國家，總之亞洲咁多個國家，凡係移民去美國嘅咧，應該第一站就係夏威夷。咁既然第一站落飛機嘅夏威夷咧，如果你申請去移民美國夏威夷嗰陣時啊，你檢查驗到係有肺痨病。佢都俾你去，佢都唔会拘住。但系你一落飞机咧，嗰边嗰啲移民官咧，就将你咧就送去肺痨医院。就算你呕血，成边肺烂咗都冇问题，最多系六个月会帮你医好，成个肥仔咁啊出医院，包你好。所以家搞到夏威夷呢个肺痨医院咧，冇肺痨人喺度住噶啦。就改为咧夏威夷大学呢个医学院嘅研究部，等于话呢种病咧，当年即系几廿年前，我哋后生细路仔嘅年代啊，系好得人怕嘅，惊住染到肺痨。但系今日呢个医药发达，呢种病咧可以讲咧，唔系绝症啦， 等于比他的 cancer 没得医的呢就好得一百倍都不止。如果等于说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病，你选什么呢？我宁愿选肺癌，就不选这个 cancer 的了，因为他有得医。你怎样重口气都有得医的。咁所以呢呢、這個壽年呢就肺癌病。嗱肝燒呢就屬於今日呢最多人患嘅糖尿病。嗱糖尿病呢叫做燒瘦病，亦中醫叫做三燒病。肝呢就係話有呢種糖尿病嘅人，佢食得多又飲得多，可是呢佢哋陰肝陰肝呀、啊。食得多我哋通常會肥呀，就唔肥都唔會瘦呀。但是糖尿病的人呢最初有症状呢，他吃得多不单不肥，反而保持平衡都不得，越吃就越干，即是越吃就越瘦。所以干燒呢就即使是今日的糖尿病，这种病呢当年固然没得医，就是今日都没得医的，只有这个飲食的控制，小心点飲食你就会好一点。黄热病呢，黄热就是一种黄疸病，那对眼有这种病的人呢，那面有黄的，对眼有黄的，那些皮肤都是黄色的，黄得很厉害的，所以这种呢叫做黄疸病。这三种病就比较向下那些呢，即是比例讲这三种病就比较呢是严重的，所谓这个生理肉体病呢，包括呢瘦嫩的肺痨病、肝烧的糖尿病、黄热即是黄疸病等啊等于其他以下所讲啦。我话黄热就等病，我啱啱答正十点钟，乡下文场咧附住礼拜一啦，因为我听日咧就有事，我要翻到我自己嘅灵学处咧，要开呢个有限公司嘅董事会，咁我身为主席啊就冇法子缺席嘅，咁所以咧就听晚咧就放响，我听朝咧六点钟咧我就走噶啦，要到礼拜一先至翻嚟，所以听晚放响系礼拜一咧，系继续同大家咧讲落去，希望大家咧明白，听晚就唔使嚟，到礼拜一先至嚟。阿弥陀佛。哦，今晚咧就系有面结缘啦，苹果就唔使讲啦，讲我好多次代表圆满。嗱，咁呢个面咧就四角嘅，凡系啲咁嘅公仔面咧，包佢扁扁地四个角噶，代表乜咧？就系代表咧四字啊，最好一种法门就叫做苦集灭道四谛法。嗱，咁我哋受持呢个药师佛、药师法门，咁如果我哋受持得好咧，就可以断苦，亦都可以断烦恼集滞，而得到咧吓修学呢个药师法门嘅道谛，系正到出世嘅不生不灭嘅涅槃灭谛。所以苦集灭道咧，系包括世间嘅因果，包括出世间嘅因果。即是话我哋受持药师法门可以断除世间嘅因果，系正到呢个出世间嘅因果，希望人人都能够达到好似个苹果咁圆满啦。阿弥陀佛。